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叶庆翻身上马，陌刀如同一草的镰刀，所过之处收割无数性命。腿上似乎是中了一锤，他险些从马上栽下去，但仍然稳住了。战马长嘶，跟着魏章冲出重围。敖云带着残兵为他们开路，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。白龙河京东不动，河水被染成了血红色，带着巨大的冰块滚向下游。叶庆策马踏过冰块，风声呼啸，将追兵甩在身后，看见敖云的红袍和恭亲王的龙旗仍然陷在重围中。 我不叫叶庆！ 他忽然声嘶力竭地大吼着，嘈杂的战场中如何能听得到呢？但他似乎隐约听见敖云的声音，他在马上仓皇回望，只看见黑色潮水涌上去，淹没那一球红色战袍。 敖云！ 他慌乱地喊道，然而身后却没有回应。不能再等了，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他得走了。但又忍不住回过头来，大喊了一声：“ 叶靖宇！” 西戎的战鼓响如雷震，他的声音也许严君玉永远也听不到，但这又有什么要紧？早在很久之前，第一次见到敖云的时候，他就猜到这个横空出世的平津侯是谁了，就像严君玉也认出了他一样。他们是差不多同时进入靖北军的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都是京都来的，都是隐姓埋名，他认得出严君玉的来历，严君玉自然也认得出他的，哪怕他是女扮男装。太好猜了，当年北疆一役断送了整整一代青年将领，京中早就没有多少有潜力的年轻人。这样的家传武功，这样的军功世家，又是同龄人，整个京都也屈指可数。何况严君玉和那个人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15年前，平西王荣坤与魏蜀军首领贺将军交好，定下儿女亲事。王府聪慧的小世子和贺将军掌上明珠的妖女也算是登对。京中王侯本就常常联姻，他们这一代人其实是一起长大的。贺家军功世家，她是将门虎女，与嫣然也常拿她来开荣号的玩笑，说贺小姐功夫极好，打人可疼了。毕竟是订过婚的人，虽然不至于盲婚哑嫁，但为了避嫌，定亲后有10年未曾谋面，彼此只能从只言片语的传言中知道对方的踪迹。父母之命的姻缘本就是这样，也有好的，像慎文的父母，那些微妙的羞怯的心思，眉梢眼底拼凑成洞房之夜的相见，举案齐眉，传为佳话。只是后来命运波谲云诡，北疆一场大败，贺家父子都上了阵，贺将军和长子都战死，剩下个次子也成了废人。贺家从此一蹶不振，平西王府却始终不曾动摇。先帝薨逝后，荣大人立下从龙之功，贺家竟然因此封侯，世人都传言说荣家是把功勋分了一半给贺家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又是一段佳话的时候，荣浩上贺家退了婚。荣浩第一次露出退婚念头是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，他还以为是荣浩怕连累贺家，第二次却是无从辩驳了。那侯位更像是个封口的贿赂，多诛心。封侯的旨意下来时，兄长在后院练了一夜的刀，大醉而归，握住他的手，七尺儿郎也流下眼泪，管他叫小妹，说是哥哥没用，对不住你。他以为是因为贺家无能，荣浩才要退婚的，蒸蒸日上的平西王府怎么能结这样的破落亲家？木兰诗怎样唱的？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，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木兰都做得的事，他贺绮罗如何做不得？贺家想封侯，何须荣家的施舍？他从宗祠取出贺家家传的宝刀，割断长发，连夜从军，改名换姓，姓叶是因为荣与叶共天下。东宫伴读从龙之臣又如何？他立下的功勋也不会输给荣浩。庆与贺是一个意思，所以他取名叫叶庆，把自己的姓氏藏在名字中。 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，诗中写的那样简单，只是终于也到了今天。玉门关外寒风如刀，下起一场大雪，他策马所过之处是一片尸山血海，手中关刀寒光如镜，他的心此刻比刀更硬。他再一次杀回玉门关城下，身边只剩下零星几个战友，好在玉门关仍然未破，境北铁骑已经不到6000，只要等西戎人肃清前方战场，这里就会重演当年垓下之围。英雄盖世又如何，挡不过四面楚歌。余业带着铁骑冲回来，看见他孑然一身骑着马站在城墙下，十分惊讶。 这余恭亲王， 他不会来了。 贺绮罗平静答道，恭亲王要跟着严君玉去做严君玉该做的事。余业也不再多问，整肃骑兵准备再度冲锋。他是认得出叶庆骑着的马是谁的，自然也明白敖云的结局了。魏海老将军多半也阵亡了，他正在让骑兵结队，感觉到身后叶庆控制将靠近，叫了他一声侯爷。他以为叶庆还要劝他退兵，不等叶庆开口，直接道： 我意已决。 余家会练兵，也只会练兵。楚良才说的那个可能，那是敖仲该考虑的事。他只要尽自己的全力，不浪费一个境北铁骑，哪怕全军覆没也是尽力了。如果严君玉在这儿，一定会很惊讶，因为他在余业身上看到了厉道勇说的绝巧气质。怪不得洛恒说大道至简，道本自然，一个没学过任何权谋的将军的本能就是与大道契合的。如果边关人人都是余业，那这场大战也不会输了。可惜不是，所以权谋仍是不得不用。 我余家家训，誓不参与政局。当年红绸逆案，先祖于天赐才能全身而退。我已经自作聪明过一回，不会再犯这错误。 余业头也不回地告诉叶庆，他不会再去揣测任何上意，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。余家不从政，只做一柄最锋利的剑，不管时局如何更迭，宝剑总归是不会蒙尘的。余业性格向来傲慢，这话是对叶庆解释的意思，已经是从未有过的看重。他说完这话，只听见身后的叶庆轻声道： 我知道了。 叶庆的声音似乎有所改变，不像是以前一样低哑。他本来就身形单薄，配上这声音倒像是……余业来不及想清楚自己心中的违和感是什么，因为他身后的贺绮罗直接挥起关刀，在他后脑轻轻一磕。15年的苦练，力度巧到极致。余业再警惕，也料不到他会如此大胆，顿时被打晕过去，从马上栽了下去，被贺绮罗拎住。他把昏厥的余业安放在马上，横刀对着刚刚反应过来的众骑兵。几场苦战之下，境北铁骑也折损不少。这些人里，他反而成了军衔最高的一个，况且还是余业心腹。这一下来得突然，他们也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恭亲王下旨，监军大人的命令，让我们带着侯爷退守凉州。 他说着合情合法的话，手上的关刀却毫不松懈，眼神锋利，扫视众人。 怎么，你们还想抗命不成？ 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是要救靖北侯，况且军衔低的士兵也不敢妄动。他们面面相觑之下，终于有个校尉官有点迟疑的道： 只是侯爷的命令是要死守玉门关。 侯爷醒后，一切罪责由我一肩承担。 原来演义中的故事，那关键时候的力挽狂澜真的是要烈火般的勇气才行。贺绮罗骑在马上，只觉得心中有火焰熊熊燃烧，并不害怕，只觉得热血沸腾。余业铁了心了要做一柄利剑，但贺家人从来是只练刀法的。如果说严君玉送他出去是因为荣浩的缘故，那就太看不起他们之间一次次并肩而战的默契，也太看不起他贺绮罗了。守不住玉门关，至少要守住凉州，至少要保存境北铁骑最后的兵力，为敖仲多争取一点思考时间。严君玉的想法从来没变过，那天在帐中的话何其简短，但他愿意为了这个拼命。 贺绮罗也不懂战局，但他相信严君玉，就像严君玉最后也选择相信他一样。父亲当年总说刀比剑好，就好在这刀法最后一句刀背藏身。他一直以为只要追随着余业，他来做刀刃，自有余业来考虑最后的结果。他功夫极好，只是兵法稍差一线。贺家的妖女就算父兄已经不在，仍然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只要横冲直撞，后世总有人来考虑。等到了这一刻，他才明白原来做刀刃很容易，人人都可以，只要够狠够勇敢，死也死得痛快，所以人人都不愿意回头。于是他最后时刻调转刀头来做这一线窄窄刀背，守住靖北最后的铁骑，也守住战局最后的希望。他来做刀背，给大周天下藏身。最后一波冲锋到来时，严君玉正在擦拭佩刀，该送的人都送走了，最后剩下这些人不过200骑，守住这片废墟是不可能的。西戎人显然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直接停了箭雨，一心要活捉。 谢家吧。 严君玉轻声道。一直跟随他的阮七没有多说，而是卸下了身上的重甲，身边战士也纷纷卸甲。世人都以为丢盔卸甲是败军才做的事，不知道最后一次冲锋也是要卸甲的。卸去重甲，磨砺刀枪，轻骑快马，直取敌将首级，是被围困的残兵最后能做的事。像雨嫣然当初下棋时所说，能最后换掉一点敌人就是赚的。魏如不在，他卸甲胄也要自己来，那短短箭杆仍卡在他腹部，好在腰甲后并未穿透，只是动一动就钻心的疼。他向来不怕受伤，只怕疼，正皱起眉头，一双手伸过来替他按住了甲胄。 别动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